今天我们的直播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歌。好，工商时间到此结束，等一下有时间话再，但是可能没有时间了。我很忙，我觉得我很忙，忙什么呢？我刚忙到七点才结束，你知道吗？七点要把我的工具全部都准备好，然后要开始找歌。我今天呢是彭佳慧之夜，彭佳慧的歌，然后我就去 Google 啊，什么歌手，我就把那个乐谱找出来，然后还要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其实讲出来就不是秘密了。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洗脸化妆，一直到刚刚才有空，七点我才有空，才赶快去化个妆，因为我素颜真的是不能看啊。你知道什么叫化妆前化妆后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奶茶。OK， 那今天我的学生，我觉得我对我的学生非常的没有礼貌，因为我没有化妆，然后就戴着眼镜，就刚开始跟他们上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九点就开始一直上课，连中午十二点都没有办法。然后我请学生等我一下去吃个面，花个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去吃个面，赶快又赶回来继续上。然后我根本来不及，所以我就一直上课，然后讲话一直讲。然后我昨天发现我的喉咙好像锁喉了，然后今天还是要直播，不管管他的嘞，锁喉有锁喉的唱法，好不好？好，五线谱真的依赖太久会全忘了。Kiki Lee， 你说的没错，不化妆也很漂亮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有来看过现场不化妆的我吗？你会吓死，没有来开玩笑的啦。OK， 所以呢，刚刚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些准备的功夫上。那我找到歌，我就发现，哎呀，有一些歌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，怎么办？我等一下唱歌一定会出彩哦，我都没有练，然后一出彩就完蛋。没关系，谢谢 Kiki Lee， 你介绍碰歹害真的应该蛮有效的哦。嗯，好，我改天去买碰歹害来喝。哎，然后呢，刚刚有一个网友呢又告诉我说，老师他问我说，他在那个社大里面学，应该算是长青吧，长青学院学一首歌叫做《快乐的出返》，然后老师呢就教他们这样子，就是两只手很靠近的弹，是电子琴。但是为什么他们双手会打架？然后其实奶茶进去看了影片以后，奶茶发现到说，那个其实是把电子琴拿来当做钢琴弹。那他就问我，那我会怎么弹？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好，那我直播的时候我就弹给你听，快乐的出凡。等一下，那是一个很老的歌，其实我诚实跟你讲，奶茶对老歌一点都不擅长，好吗？因为我不够老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因为我不够认真，对，不够认真去练老歌，因为要有 feel 啦，真的，这个是很难违背自己的想法哈。好，进来的朋友跟我打个招呼吧。好，一样按照惯例，我们先唱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也没有练，就是这样给他唱了，网络上当落下来就直接唱喽，嗨。前奏就自己乱掰了。 一生跟随你。就赐给我清洁的心，紧紧跟随你。我渴慕更深爱你，因你先爱我。跟随你的脚步，握住你对我呼召，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。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就与我同行，握住一生跟随你。我猜你会唱到第一段去。我唯一渴慕你为你同在意，我唯一渴一生跟随你。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就与我同行，握住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你，一生跟随你，呵护我生命，一生跟随你。听的歌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们因为奶茶的分享而很喜欢诗歌的话，不要客气跟我讲，或者上网去 Google， 其实都有乐谱哦，真的是很好听的诗歌，我喜欢。好，我先解决一下，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有没有上线了，如果你有上线的话，可以跟我说声嗨吗？那我才谈这个快乐的出凡呢。这是一首 Oh my God， 我没有弹过的歌。这如果弹 C key 的话，蛮高的。我觉得太高太尖了，所以可能弹 OK。有没有上线了呢？有没有加进来了？加进来，我再弹这首歌给你听。如果还没有的话，那我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哦。好不好，我今天的分享，那个谁的歌啊，彭佳慧的歌，好，随便翻随便唱的啦。彭佳慧歌有难度的耶，其实好啦，就随便翻随便唱的啦，管他的了。我不确定我还记不记得，我先弹一次看看好吧。 了吗？ 等不到他回头再看一眼，当初那句爱。 是他的底线。说真的，你别再浪费时间。说真的，你别再浪费时间。喜欢这种劝世歌，我称这首歌叫做劝世歌。我讲话应该要这样才会比较好听吧？我在想，很多人都说，那赵老师，你为什么讲话跟唱歌差那么多？因为我用唱歌的方式来讲话，一点都不符合我的个性。Oh my god， 我只能这样讲话 ，OK？ 我超 man 的，也没有啦，也没有很 man。劝世歌，什么是劝世歌呢？劝人家赶快分手吧，别再留恋他了。天下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不是，何必单恋一只狗？不是，何必单恋的？这种劝世歌就是好像在告诉你的朋友说，好像他的男朋友很花心啊，然后你就别再等他了，不要理他了，就离开他吧。我称这种歌叫做劝世歌。说真的，彭佳慧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。这首歌我当时唱的时候我蛮喜欢的，所以我说我发现我很喜欢劝世歌。我随便翻哦，随便唱，我不管我翻到什么歌。 哇天哪，突然翻到一首 高技巧的歌，走在红毯那一天。 Oh my god， 高难度的好吗？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。 我不知道我们后面能不能唱那么高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后面，他是从升 F 转到 A， 我决定要给他降半 key， 我决定从 F 到降 A 就好了，因为它后面真的很高啊。哎，奇怪，我怎么没有看到转调的指令呢？在哪个地方开始转 ？OK。那一天带着幸福的觉，有一个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愿。Oh my god！ 然后就直接移了。数着时间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。好啦，我试试看，就当做今天是搞笑片好了，好吧？好像没有掌声，对不对？只有爱心，有点爱心吧。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。看一看身边，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你，爱继续苦守寒窑。18年，有些事记也没有用，我了解，我不想人老珠黄，在被人送走对，走在红毯那一天，蒙上白纱的脸，笑中流下的眼泪。在红毯那一天，戴上幸福的戒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 谢谢你，英如，李一豪弟兄，谢谢。 时间认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，好朋友都有好姻缘。 只剩下我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苦守寒窑，一等十八年。有些事几年没有用，我了解，我不想人老珠黄，再被人送作对，走在后。蒙上白纱的脸，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戴上幸福的戒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说这世界的日子一点也不好，到那天他的良心才会发现，女人啊要找个真诚的男人，哪有那么难，真有那么难。哦哦，就在红毯那一天，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戴上幸福的戒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 不管中间唱的多么哩哩啦啦，不管怎么样，最后呢，一定要有一个 beautiful ending。所愿要刻意的延长。OK， 好难的一首歌，真的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重点它难在哪里？难在重点是那个很高的音，很高音的地方。我竟然也忘记他怎么唱，你一定有看到我的手一直不断的偷偷的帮自己弹主旋律。超夸张的啦。 OK， 赶快下一首。哎，这个还有另外一首吗？哎，好像有两首，哦，一首而已。好，嗯，时间到了。嗯，好，最经典的一定要唱的是哪一首歌？ 彭佳慧最经典的歌一定要唱的，她的成名曲《相见恨晚》。什么 key 啊？什么？ 千万遍，哪怕一双。